好，又一个礼拜啦，风尘浪子中横游又嚟同大家见面，咁啊，一堆中坑同大家讲故事， 系啦，四中围游、哦，今日又见到 Raymond 喎， 系啦，今日我就好荣幸咁咧，又嚟到呢、這个啊呢、這个节目嗰度，咁啊做嘉宾啦，咁、 讲翻你 三位就话想叫我讲下经历，咁啊又讲 上回就主要讲你嘅香港创业经啦，我诶做暑期工啦，阿妈系啦，等阿阿妈嘅一啲 介绍自己先，啱啊，介绍自己先， 阿妈， 好，我系 Soko， 我系祖师， 我系 Raymond， 系啦，好，继续头先嘅话题啊，咁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咗香港。今日我哋不如不宜啦，因为佢哋咧头先上个礼拜讲过，香港发展因为都熄微啦，咁咧上到大陆有啲咩经历咧？原来同阿 Raymond 倾偈咧，哇，佢经历就丰富咯。原来 Raymond 系卡拉 OK 老板嚟噶， 咁咪都系。 咦，唔系上次你话做制衣嘅，原来做咗第二行啊你？ 咁啊唔系，因为纯粹咧就系啲朋友嘅介绍啫。嗱，先就讲过啦，卡拉 OK 就唔好讲住啦，先讲点解会上咗大陆咧，因为。你喺八十年，即系八五年、八六年咧，开始好多即系大家啲厂商嘅朋友咧，开始上大陆啦。咁啊，自己都系因缘际会啦。因为香港最主要话慢慢改变啦， 即系唔想冇得做咯。 都唔系嘅，因为点解咧？个个老板咧就上大陆，因为个大陆人工平，香港啊贵，请人好似正话我所上一个礼拜讲到嘅话，点解会请人介绍个人嚟车工，有2000蚊嘅即系介绍费咧咁？咁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咧，就喺应该系八五八六嘅时候开始咧，啲年青人咧就唔中意加班，香港嘅年青人，甚至乎我听一啲行家啊、厂啊、老板都话好难请啊。点解难请咧？因为你个加班人工啊高咗，但系一样嘢咧，将佢嗰个交际应酬啊个时间系剥夺咗啦。咁所以啲老板觉得哇，咁样搞法咧起唔到货，即系单系接咗啦。交唔到貨點咧？咁焗住咧，聽到有啲其他啲廠商咧，翻大陸喎，可以人工又平，又可以利潤又高咗，起貨又快咗，咁所以咧，咁啊適換其會咧，咁我哋都有翻大陸啦。咁第一個開始咧就話喺虎門啦， 虎門 哇，虎門一個係製衣嘅。即系 都系重镇嚟噶，系咪？ 虎门我哋识就识呢条大桥。 咁啊，多谢啊！虎门当时咧，我哋咧就喺咩咧，就主要做喺虎门咧就开始做个拉链， 都系做拉链。 吓，拉链咧就制衣厂必然用拉链噶啦。咁拉链咧，我哋本身香港咧就有两间厂房嘅。咁啊，搬上大陆嘅时候咧，咁啊，大陆嘅人工咧，请个女工�咧，大约计咧就系500蚊人民币到啦。 我当时啊， 吓，当时嘅。 咁但系当时。如果要香港请又要是多少钱到呢 大约是1800蚊到。底薪就是1800蚊。咁佢呢就加工啊各方面做多啲呢咁佢又高啲嘅。大概呢就2600蚊到啦喺香港如果佢一个月计。咁86年。 同埋嗰时86年人民币系平过港币㗎喎。即是人民币的600蚊不等于港币600蚊等于可能港币500几多钱即是便宜一点不是现在这样的汇率的。 一个时期呢 是的。 咁我先讲返嗰个喺国内嗰个制业呢将因为佢哋国内我哋请嘅呢一般呢就係湖南啦、啊、就係、是、四川啦、啊、就主要嘅即係工人嘅来源地。咁通常佢哋呢就係、是、底薪大概係500蚊到。咁呢就係佢哋建工制嘅。咁建工制如果佢肯做肯性嘅呢就大约呢就係2000多蚊到啦。咁以当年嚟计呢就係、是、好高人工㗎啦。即係佢加班加成咁即係唔休息嘅。一个月大约呢就係、是、大概係做28日到啦。咁当年嚟讲呢大陆冇嗰个劳工法啊嗰啲乜就冇咁嘅要求嘅。 即係你做几多少就任你做啦。 係啦你甚至乎礼拜日我就甚至乎晚黑我收咗工之后你一样可以仍然加班。好。佢又可以啲人呢就因为佢啲落多数都系农村就落到我哋广东呢边做嘢。咁所以佢话哎呀既然我嚟咗啦我就搵钱。我系养家。有啲又啊，比如可能有细佬啊，有妹啊，要读书、啊，咁佢咧就搏命揾钱。 又可以照顾家，即系可以能够帮到屋企。咁、所以好多啲特殊女工咧，佢又好搏命嘅。佢讲话当时都冇话嗰啲诶喺嚟呢边啊结婚啊，嗰个冇呢个打算，就系搏命就工作。咁我哋咧 即系未结婚嘅就过嚟做嘢做嘢做嘢， 到嘢全部都系过嘢。咁啊年尾啦，咁所以又有啲一个嘅劳工，即系嗰个回乡潮啦。咁啊，所以一到年尾咧就好紧张， 春运 嘅嗰个问题啦。咁当然啦，我哋喺国内咧，你话开厂嗰个年代有冇啊遇著啲困难咧，就一定系有嘅。咁再主要话佢哋个意思。识啊，即系做嘢嘅意念，同埋嗰个质对品质嘅要求咧，就有问题啦。比如甚至乎讲啲笑话俾你听，我哋当时当年计咧，买埋一个好大嘅牌子嘅拉链，咁、个量都好大嘅。咁我哋嗰时候咧开始做咩？做嗰啲高温啊，用分析有喺上海请个好有经验嘅大学教授，佢系做染色嘅。咁咧。咁佢染色又請啲徒弟咧，咁啊要分析，比如開始嗰時候興嗰啲熒光色啦，咁我哋啲原料咧全部由香港咧就係 運翻上去， 運翻上去，甚至乎有啲電導嘅色咧，全部喺美國就訂翻嚟，一桶桶嗰啲好大好高嘅嗰啲即係原裝，咁咧就分析啊，同埋一樣嘢咧，比如我一個顏色。可以分五光六光染，但系一个问题，佢哋嗰啲意念咧就错，有一个错弊处系咩咧？嗱，点样又分光染咧？有深啊、浅啊咁，但有时我哋当时都冇怀疑，佢哋喺加工过程咧，比如做塑胶嘅，塑胶嘅咧，咁因为每一光个布带都有个色差嘅，但系佢喺做喺拼后加工嘅时候咧 ，A 光同 B 光拼埋，变咗有鸳鸯色啦。咁俾客嘈啊 cam 啦。咁睇下同客佢点样讲法啦。但系当年嚟讲啦，如果你咁严唔系严重嘅话咧，客咧都可以讲一知，即系明白，下次就唔好啦。咁我哋嗰时候已经好幸运咁样啦。咁变咗咧就唔使 cam 钱啦。如果唔系咧，成批货唔要。如果唔要嘅话咧。你全部要重新去做， 料又嘥咗时间，人工全部冇晒。 最后个问题解唔解决到噶？即系鸳鸯式嗰个问题。 唔系好大嘅话咧，个客咧就执执搏咯，睇个客即系够唔够胆可以搏去找货，又要睇埋佢个时间。如果个客嘅话咧，时间系 O， 即系仲有充裕嘅话咧，佢真系要你重新做过嘅。 即系要大家都睇各方面嘅要素去。选择妥唔妥协啦，其实 系可以咁讲。 其实呢啲嘢咧，落到买家咧，系唔会睇到得到，可能鸳鸯色仲系新款添。 而家呢个年代可能 即系当两款嘢买， 佢接受买得到，佢就接受咗噶啦嘛。佢以为诶好特别，争有啲层次感，系嘛？ 都会都好难，有可能咁。 佢以为系 designer 嘅个 风格嚟嘅，冇错啦。 咁同时一样嘢咧，咪有啲嘢咧，就我哋都系佢上面做唔到嘅。比如话，好似话我哋做拉链啊咁个拉头啊、焗漆啊，各方面咧，佢做得唔好，做得唔好咧，我哋喺香港做，做完之后运翻上去，其实要装嵌就装配。咁点解喺翻大陆？因为大陆人工平，咁啊做老板嗰个界，每一样嘢都系想尽量赚多啲，赚多可以讲赚到尽。咁点解？好啦，久而久之，哇！啊 A 朋友、B 朋友。哇，成功喎咁，咁香港变咗一个风气咧，形成风气咧，大部分嘅厂就上大落啦。咁嗰时候真系个个老板上到去嘅初期嘅时候咧，全部都可以咁赚到钱嘅， 赚到 好多钱。咁但有啲咧，当然赚得钱嘅咧，又有好多嘢去谂啦，有啲系投资啦，有啲甚至乎搞搞下咧，就会即系你是特使咧，想去开山劈石啊，去创业嘅咧嘅人咧，多数都系男士多。咁久而久之引申到咧有啲问题啦。咁所以好似话，比如话啦，想去夜场咧，就会有引申到问题啦。咁比如我哋認識嘅都入，比如喺東莞嚟講咧，主要嘅商人開廠嘅咧就兩類人嘅啫，一類咧就是、香港嘅小型嘅廠，可以講係小型中小型 中小企啦， 中小企或者咁講啦。跟住咧就是、台灣嘅商會啦，台灣嘅廠啦。咁台灣商會都係咁噶嘛，大陸開放，跟住佢咧。就先一个去做，更加佢引进多，又介绍啲其他嗰啲同行， 即系形成一个 network 啦， 系可以咁讲。咁久而久之，再主要我哋认识嘅东莞咧，系主要两大嘅来源就系、台湾同埋香港嘅 中市。东莞就台湾同香港 系啦， 外资咧外资多唔多？ 外资唔多。咁正如嗰时候咧，有电子厂啦，就鞋厂啦。咁電子廠咧，香港有電子廠啦，有台灣電子廠啦。咁後來好快咧，就香港嘅電子廠咧就唔夠台灣嘅電子廠嚟嘅競爭。 阿 Mark 都应该喺东莞都留下唔少脚模啊嘛。 我初初上去就系上第一次上去搞厂就喺龙岗。 龙岗系咪都喺东莞嘅？ 唔系深圳。 深圳嘅 系当时我谂你哋而家谂都谂唔到，又出咗罗湖坐的士啊， 系 上到龙岗，你估几多钟头啊？ 如果你咁样讲，个零钟头啦。嗰时啲路况应该要使唔使啊？ 乘二或者乘三啦。 两三个钟头先上龙岗，龙岗而家一条 系个半钟头，乘二或者乘三。 龙岗而家唔系有条地铁直接去到啊？ 三个至四个钟头上到龙岗。 三个钟头上龙岗啊？ 系啊。 咁你同个的士佬咪好在倾？ 那个的士佬咧，嗰啲车当年咧就系冇咁新嘅。咁啊，你嗰条裤咧，如果上到去咧？嗰啲因為啲泥嗰啲路咧，仲係啲爛泥路，即係爛嘅。上到去嗰條褲出嚟咧，牛仔褲變咗咧係啲泥褲， 磨砂咁樣樣嘅咯。 係咪磨砂？ 咁啊坐越野車噶嘛？ 係啊 ，OK。 個感覺係一模一樣啊。 點解你會揀去嗰度做開荒牛咧？ 都係一個群帶式啦。學阿 Raymond 話齋，即係佢識嗰扎朋友係東莞，我識咗個扎朋友做廠咧，就喺環江啊、深圳啊一路打上去嘅。 咁就去翻嗰度有翻個照應啦， 起碼就咁嗰啲叫群帶關係。 嗯， 唔係最緊要有照應，我覺得 係啊，係啊，去到一定，因為我哋嗰個行業咧，就同阿 Raymond 嗰個行業係唔同嘅，都係製衣配件，但係睇衣配件，我哋嗰扎人就去曬龍崗呢邊嘅。 你哋係做頭先阿 Raymond 講就係做拉鏈啦，你哋係做咩？ 我哋做 shoulder pad， 即係膊頭面嗰啲。 膊頭面 係啊，當年興咗一段時間。 即系嗰啲大码西装嗰个年代， 唔系系嘛？我喺嗰段时间兴到咧，系有冇衫一怼件怼对薄棉上去嘅，系啊， 即系徐小凤用嗰啲系嘛？ 系啊， 咧整高 奇景嚟嘅嗰时， 即系男女都系 一定西装 高个薄噶嘛， 裙啊，即系裙嘅都一样摆落去嘅， 即系徐小， 即系嗰时差唔多 一尖呢个位尖噶嘛，嗰个年代系嘛？我记得 唔系尖啊，即系你睇翻梅 大咗，系啦，我知大旧啦嘛， 好大 系啦系啦， 以前嗰啲港产片又系着嗰啲衫咁，呢边一定要大一个。size 噶嘛，唔似而家系贴晒身噶嘛， 即系反而你就会系龙岗嗰边多。 龙岗嗰边，即系嗰阵时啲制衣做制衣系两大类嘅，即系嗰阵时咧都仲未去到广州以外嘅。 系 所有做厂嘅香港做制衣，嗱我识嗰啲人做制衣嗰啲，系一系东莞，一系龙东莞嗰边就做阿 Raymond 嗰边咧就做拉链嗰边多嘅。 系。 常平嗰边系做制衣多嘅，嗰啲毛衫厂啊嗰啲。我哋嗰边咧就做纽，即系环江，我哋做纽扣啊，一般都系制衣配件多。其实起步嚟计咧，成个广东即系广州以下嗰边咧，全部都系做制衣相当多嘅。 明白。但系点解你会拣一个咁荒芜嘅地方？头先听你 因为平啊嘛， 搭的士过去要三个钟头喎， 都系平啊嘛。因为 佢龙岗三钟头，我哋去虎门都咩嘅，都三个钟头。 但系你会有直路去嘛？ 搭的士嘅。 嗰个时候咧就未有嗰、那个呢、這个广深港高速公路，你知唔知啊？我哋去嘅时候就冇嘅，全部嗰啲系107国道，全部系烂路。佢又开始啊，胡应湘投资嗰、那个嗰、那个广深嗰个咧，佢又开始就打啊、收地啊、烟尘滚滚，因为佢整咗好多年嘅，咁所以嗰时候塞车咯，塞到晕，因为佢要开阔条路嘅话，咁我哋经国道咧就全部出入都系的士嘅，一个深圳，我哋多数咧就喺新都酒店嗰度附近咧就系接的士嘅， 即系嗰时冇大巴车嘅嗰时系嘛？ 系， 嗰时冇， 其实搭的士都好平嘅嗰段时间， 系咪啊？ 系好平嘅啫。 你嗰时几钱咧？ 我哋上去都系几十蚊嘅啫。 咁你系平，我哋 仲有好多嗰啲个回头车，回头咩叫回头车？系帮大陆嗰啲老细车揸，佢落到嚟深圳，嗰啲揸车嘅咧就搵啲蛇仔咧，叫做咧，佢翻转头，佢首先知道佢帮老细车到嚟深圳，可能嗰啲老细大陆嗰啲老细去出去，咁佢知道架车有空车啦，跟住佢搵啲蛇仔问，咁就出嚟问啦，喂你去边度啊？你去龙岗嘅，佢就知道啊呢架车去龙岗，佢就车你翻去。香园商时好似收80蚊定70蚊嘅，好似系啊， 80蚊都唔贵啊，应该人民币嘅话， 咁你嗰时候平喎。 我哋但系我哋去虎门大概就170蚊，即系一尺。 竟然虎门仲贵， 170蚊，远过佢啊嘛，远过龙岗啊嘛。我哋去喺深圳，170蚊人民币。咁回程系咁，通常我哋都系一早咧，即系嗰个时候就点解话唔敢嗱？初初嘅时候我哋唔敢啊喺虎门过夜噶啦。 系 嗱，当然系啦，以对当时嘅风气有关系啦。因为我哋咧就喺香港啊对住啲客户啊，咁啊有一个江湖传闻啦。咁如果咧嗱，好多有啲人上去滚女啦，咁我哋当时就好纯情嘅，好纯粹，纯粹系工作。咁啊一早咧，大约8点零钟咧就已经过咗一罗湖噶啦。咁喺罗湖咧，就我哋即刻巴的士，咁啊去到厂一般系11点零钟。咁啊同啲厂嗰啲厂长啊、经理啊，大家打招呼，咁我啊巡一巡，咁啊跟住咧工厂咧12点咧就食中午饭噶啦。咁中午饭我哋喺出边。工厂咧本身有饭堂嘅，咁我哋咧管属于跟同啲管理层咧就出去食饭。 嗯， 出食完饭咧，我哋翻嚟就下差唔多开会啊，QC 啊，睇业务咧就系、是、喺下昼。咁通系啊，咁啊通常我哋检查完到5点钟咧，佢哋工厂落班咧，我哋就包车 就翻翻深圳啦， 就搭的士就翻深圳啦。咁当时我哋咧就喺而家嘅新都酒店嗰度咧，就系食晚饭，食完晚饭我哋过夜。咁点解又喺深圳唔喺东莞就唔过夜酒店咧？咁嗰个时候咧，你知啦，冇夜生活噶嘛，初我食冇夜生活噶嘛，因为嗰个时候我哋好担心，因为我就听讲话咧，就话如果在上面你找女呢就分分钟捉到呢就在你的头上。 收回乡证而 已。乡证不是吸个嫖字。或者呢在你的头上呢剪个头顶那里剪个十字形的。 嗯。 就影你的黑。咁咧，即系呢个系即系出上面滚噶啦，俾人拉咗。咁我哋点样面对啲客户咧？ 好，呢个一个好有趣嘅话题。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我哋翻嚟咧就去讲解一下大家上到去点样去玩啦。嗱，我哋一节就讲咗大家点样去创业喺大陆创业啦，起厂啦。下一节就大家有兴趣嘅，就翻嚟睇下我哋阿 Mark 同埋 Raymond 点样翻大陆去玩啊。好。